当你开到城市的你是最美时刻，要说的话太多，坚持的回忆脱落。我想过也想过，一直以来要你陪我，如果叫你在身后回到最初一刻。怎么了怎么了，还好有你们陪我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在心里不用说，别笑我难过，还好总有一群人懂我。是否这就是我坚持的理由？ 一路翻过多少山谷，一路面对多少难关，不断磨练我的谈吐，也曾有过步履蹒跚。从开始默默无闻的站上台，到紧张夹杂兴奋感想表白，依然坚定前行，因为肩并肩的你们让我相信该来都会来。越来越多盯着我的眼睛，都想看我犯错，看我掉进陷阱，不断怀疑自己做的对不对，还好有人还在关心到我累不累。 舍不得愿望就是你们笑，让所有想要的都能得到，你们为我拍了手，你们为我叫，我们就是我们之间彼此的煎熬。 I love you, all of me， 每场演出有台下的你，也曾怀疑我负担不起，你们见证我每步轨迹。 Cause I love you, all of me， 每场演出有台下的你，也曾怀疑我负担不起，你们见证我每步轨迹。用温柔的旋律来感谢每个你的出现，希望未来的路还能一起走、哦、每一个细节每个节点都记在心里面，有你同行这路就不会太遥远。 怎么了怎么了，还好有你们陪我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在心里不用说，别笑我难过，还好总有一群人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在我心里就不用多说，一起走过低谷，也走过落魄，直到现在，我不再懦弱，把过去的经历握紧，用作品来保持前。那回馈每一个你，只要你们笑我就跟着甜蜜，所有不开心尽量都忘了，不再紧张，就向着那个未来继续。 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